你觉得我哪里像猴子？ 现在就很像。 现在就很像吗？ 是的，张牙舞爪的样子。 不不不不你觉得我哪里像猴子？ 哦，你现在像一只非常斯文的小母猴子。等等，我有个问题，你那个朋友问你的属相是属什么？ 嗯， 为什么叫属相是属？属大象就属大象，属大象怎么又属猴子？ 不不不不不不，属相不是大象的象 哦， 是那个象。 哪个象？ 就是那个象。 像不像的象？ 不是像不像的象，是那个象。 哦，我知道了，不是亚洲象，是非洲象。 啊。是像的像，不是像的像。 好吧。 嗯，我明天得好好去问问语文老师到底是哪个像。 哇，故事真好听啊，还有时间呢，我们再听一个吧。 下面的故事是一位德国的大朋友安雅米克拉耶兹为我们创作的，是由董秋香翻译的。我们要谢谢海豚绘本花园，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机智的猴子。有一条大河，河里住着一条鳄鱼和他的太太。在河边有棵大大的无花果树，无花果树的树枝很长很长，一直伸到了河流的岸边。在树上住着一只猴子，鳄鱼太太总是偷偷地看着猴子，看见它灵活地在树上跳来跳去。有一天，鳄鱼太太有了一个想法，他想要吃掉猴子。于是鳄鱼太太命令鳄鱼先生，我必须得到猴子的心，快去帮我抓住他。你看他一直在树上跳来跳去，他是在挑衅我。鳄鱼先生抽着烟斗懒洋洋的，他问， 他都不知道你在水里偷偷地看他，他怎么会挑衅你呢？ 鳄鱼太太大声地坚持说，快去，如果我得不到猴子的心，我就会死掉。 鳄鱼先生没办法，这个厉害的太太他也很害怕。 鳄鱼先生只好去抓猴子。 他游啊游啊游，游到河边，对着无花果树上的猴子大声喊， 嘿，可怜的猴子，你总是吃无花果，可是河对岸还有好多其他好吃的果子呢。 猴子从树枝中间伸出头来问他， 哦，真的吗？那我怎么去河的对岸呢？我又不会游泳。 鳄鱼先生说， 别担心，我会带你过去的。来来来，你坐到我的背上，我把你送过去。 猴子就跳到了鳄鱼先生的背上，鳄鱼先生就带着猴子在水里游啊游啊。他们来到了河的中央，清楚地看到了河的对岸，这里真的长着好多的树，树上结着各种各样好吃的果子。不过就在这个时候，鳄鱼先生突然咕咚一下带着身上的猴子沉到了水里。猴子大声喊， 啊，救命救命，我要淹死了我的朋友。 鳄鱼先生吼叫道， 我不是你的朋友，嘿嘿，我太太想要得到你的心，所以你必须死。 猴子挣扎着从水里露出头来，对鳄鱼说： 啊，等一等，等一等，你不知道吗？我们猴子总是把心放在家里，省得在爬树的时候或者在树上跳来跳去的时候把心给弄丢了。你不是想要心吗？现在如果你把我带回去，我的心就属于你了。 鳄鱼先生一听就大声喊着说： 好吧，成交了。 他重新驮起了猴子，着急地往回游，一边游还一边说： 嘿，我把你带回去，你把你的心给我。 他们又重新回到了无花果树的岸边，猴子蹭蹭蹭蹭敏捷地爬到了树上。等他安全了，他才对鳄鱼先生说： 嘿，你真的以为我的心不在我的身上吗？你的太太想要我的心，那你就把这颗无花果带回去给她吧。 说完，猴子摘下了一颗很大的无花果，朝鳄鱼扔了过去。没有拿到猴子的心，鳄鱼先生也不敢回家。他不停地游啊游啊游啊游啊，游了很远很远，游到一个地方躲起来了。在河里，鳄鱼太太等啊等啊等啊等啊，他没有等到猴子的心，也没有等到他的丈夫。 哇，故事真好听啊，还有时间呢，我们再听一个吧。 下面的故事是两位美国的大朋友为我们写的，他们是莎拉·埃尔比和汤姆·布兰龙。我们要谢谢海豚传媒、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叔叔阿姨为我们出版了这本书。听听糖耳朵，下面要听的故事是《芝麻街心灵成长图画书》，学会包容，蓝色小怪兽来了。这一天，艾莫的妈妈带着艾莫去新朋友安吉拉家玩。走到安吉拉家的门口，哇，艾莫不停地看着安吉拉的邻居们。啊，他们都是些漂亮的蓝色怪兽，就跟安吉拉一样。艾莫见到了安吉拉，他着急地问： 嘿，为什么这里只有蓝色的小怪兽呢？芝麻街有各种颜色的小怪兽啊。 安吉拉耸耸肩膀说： 哦，我也不知道，我们到屋里去吧，我带你去看看我的房间。 在房间里，艾莫和安吉拉玩起了小火车。这时候，安吉拉的哥哥托尼回来了，还带了几个朋友。 嘿，安吉拉，哦，还有你的朋友，想跟我们一起看动画片《超级怪兽》吗？ 艾莫和安吉拉同时说： 不用看了，谢谢。 谢谢。 托尼看着艾莫说： 哦，我还以为所有的红色小怪兽都喜欢看《超级怪兽》呢。 艾莫摇了摇头。 哦，不是的，艾莫更喜欢玩小火车。 美好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玩了一会儿，艾莫的妈妈来接他回家了。艾莫问妈妈： 哦，明天可以让他去艾莫家玩好吗？ 妈妈说： 当然可以，明天我们有一个家庭聚会，欢迎安吉拉到我们家来玩。 第二天，安吉拉真的到艾莫家来玩了。艾莫向安吉拉打招呼： 嘿，你好，安吉拉。 可是安吉拉只顾着到处看，根本就没有注意到艾莫。哇，他们家里都是些红色小怪兽啊。艾莫把安吉拉介绍给家里的人，大家都很欢迎他的到来。 艾莫的姑妈说：“ 哎，你好，安吉拉，听说你喜欢吃面条，我们做了好多好吃的面条。” 安吉拉指着桌子上的食物说：“嗯，其实我还喜欢吃鸡肉和水果沙拉呢。” 艾莫的姑妈有点吃惊：“ 哦，是吗？我不知道蓝色小怪兽也喜欢吃鸡肉和水果沙拉呀，我还以为你们只喜欢吃面条呢。” 大家准备吃饭的时候，外面响起了敲门声。哇，原来是佐伊来了。佐伊是一只粉红色的怪兽，他对艾莫说：“ 你好，艾莫，我是来把这本书还给你的。” 佐伊是一只橙色的小怪兽，他对艾莫说：“ 嘿，艾莫，我是来把这本书还给你的。” 佐伊离开之后，安吉拉对艾莫说：“ 哦，它是橙色的，和你的姑妈一样。” 吃完饭以后，粉红色小怪兽特里也来到了艾莫家，他对艾莫说：“ 嘿，我们一起去打棒球吧。” 安吉拉小声地说。 呀，它是个粉红色的小怪兽， 艾莫说：“ 哦，是的，我们一起去玩吧，安吉拉。” 于是他们真的一起出去打棒球了。走在街上，安吉拉不停地左看右看，吃惊地说：“ 哇，这里真的住着各种颜色的小怪兽呢。” 艾莫说：“ 是的，这还住着鸟、坏脾气怪兽和人类，我们在这里住得很开心呢。” 安吉拉和艾莫的朋友们一起打棒球，玩得开心极了。这时候大鸟跑过来对大家说：“ 街对面搬来了一家新的住户，我们就欢迎他们来到芝麻街吧。” 大家一起跟着大鸟向街对面跑去。安吉拉觉得这里的一切都太新奇了。 哦，艾莫，芝麻街真好玩，明天我可以再过来玩吗？ 艾莫也很高兴。 哦，当然了，安吉拉，你什么时候来都可以，这里所有的小怪兽都会欢迎你的。 哎，什么声音？唐二多， 哎，唐二多，唐二多，唐二多， 怎么了？怎么了？ 你听，听， 听，没有声音。 你有没有听到一个什么？哎，就是这个声音。嗯，这是什么声音呢？ 唐二多，我看你的笑容就知道，肯定是你捣的鬼吧？你到底把什么东西带回家来啦？ 我带了一位新朋友。 新朋友？你怎么不介绍给我呀？来来来来来，快看看，你的新朋友是。 哎，你别吓着他啊！ 啊，好的。 他很可爱，很善良，很温柔吧？ 会不会带一只可爱的小白兔妹妹来呢？ 哎，不是。嗯，请你保持微笑。 好的。咦，唐二德的朋友， 你的 牙朋友， 别露出来。 好的。嗯嗯， 微笑， 微笑。 哎，再给你涂个粉脸蛋。 你可显得可爱。你快把朋友请出来吧。 喳喳喳喳。 你怎么带了一只癞蛤蟆回家呀？ 你居然这样说我的朋友！你知道你刚才什么样子吗？你张大嘴巴的时候就像大老虎一样。 天哪，塔尔多，你为什么要带只癞蛤蟆回家呢？ 他是我的新朋友。 他是你的新朋友？ 对，我看了一本书。嗯，你听说过青蛙王子吗？ 好像还有青蛙公主。 对， 哦，讲的是一个公主跟一只青蛙做朋友，她亲了青蛙一下，青蛙就变成王子了。另外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个王子跟一只青蛙做朋友，她亲了下就变成公主了。 好的好的，刚才我在从幼儿园回来的路上，我在路边发现了她，我觉得她有点可怜，所以我就把她带回来，我决定把她留下来。 你不会是想亲她一下吧？ 不，我想让你亲她一下。给，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 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最近呱呱的爸爸和妈妈闹别扭了，妈妈委屈的哭了，很伤心的想从呱呱那儿寻求一点安慰。妈妈就向呱呱抱怨说，哎，呱呱，假如说哈，我和你爸分开了，不在一起过了，你是不是要安慰我一下，安慰妈妈一下？ 我应该安慰爸爸，爸爸那么丑，离婚了上哪儿找媳妇啊？我想他算是废了。 昨天呱呱想让妈妈给些零花钱，结果妈妈没同意，没有给她。呱呱这下有点急眼了，她对妈妈说， 妈妈你是最漂亮的了，说话又温柔，腰还很细，作为世界上唯一的美女子，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你的儿子？连一点小钱都舍不得给你儿子花，你对得起你的美貌，对得起你的漂亮吗？对得起别人看你的眼光吗？你谁都对不起你，更对不起你的儿子。 最后妈妈有点听烦了，准备掏钱给他的时候，谁知道呱呱对妈妈又说， 算了，骗来的钱还是不要了，犯法呀。 小的时候呱呱有一段时间非常淘气，有一回他用纸做了一条蛇，而呱呱的妈妈最怕蛇了，结果呱呱恶作剧的把那个小蛇放在房门口，妈妈走出来的时候看到蛇的那一刻被吓了一大跳。本来妈妈是出来上厕所的，现在她不用上了，结果的结果，最后的最后，我想就只有一个答案，那就是啪啪啪，听到了打在呱呱屁股上的声音。就在这个时候，呱呱带着哭腔非常诚恳地承认了他的错误，他这样对妈妈说， 对不起妈妈，是我的错，我不应该放一条蛇，更不应该在你想上厕所的时候放一条蛇，更不该让你洗裤子。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新疆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艺术幼儿园的孙怀瑾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儿歌是《小猫拉车》。 小猫拉车，小猫拉车，老鼠不坐，黄鼠狼拉车，小鸡不坐，大灰狼拉车，山羊不坐，老虎拉车，谁也不坐。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你还可以看到小朋友说儿歌时候用了什么样的手势，你也可以跟着一起来学。小猫拉车，小猫拉车，老鼠不坐，黄鼠狼拉车，小鸡不坐，灰狼拉车，山羊不坐，老虎拉车，谁也不坐。 一瓶盆面烙一瓶盆饼，饼碰盆，盆碰饼，饼不碰盆，盆不碰饼。 大家好，我是丰台实验幼儿园的叶秋实，大人们都夸我的小嘴巴最灵巧，老师还说我在新年联欢会上讲的故事超级棒。